什么我爱你，不能够让你明白，到头来要离开，谢谢你让我明白，最失败是从来不知道我爱的伟大。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哒啦，为什么我爱你不能够让你明白，到头来要离开，谢谢让我明白，最失败是从来不知道。 什么交换爱的天堂？你的眼神是我唯一的光，我尝试靠它走出黑暗，我是否活在承诺的想象？半醉半醒看着烛光在摇晃，祈求时间倒转把自尊解放，哭吧，用眼泪松绑，别再骗自己，爱已遥遥不可及，别再说你懂，你不过是一只棋，别再骗自己，恨已紧紧困住你，别再说你能走到哪里去。的人，你用什么停止绝望？恋人不会是清醒的人，恋人不都是自私的人，恋人世界越灰就越正。若你还想拥抱这虚幻的世界，怕自己活得难看，忐忑不安，谁叫你故作坚强？别再骗自己，爱已遥遥不可及，别再说你懂，你不过是一只棋，别再骗自己，恨已紧紧困住你，别再说你能走，你能走到哪里去？别再骗自己，该走的人不是你。 也在说你懂，无情的人那懂爱的道理，也在骗自己，该来的不会有奇迹，也在说你能走，一个演不完的结局。 一首张浩哲的《恋人》之后，继续请您欣赏《萍水相逢》。这首歌翻唱自迪士尼的动画电影《阿拉丁》当中的主题歌《一个全新的世界》，曲调轻柔唯美，款款深情，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和陈淑桦演唱的版本。 人与人的相遇如此扑朔有迷离，岁月悠悠，容颜无字更改，为谁徘徊？人世间的风景总是柳暗又花明，聚聚散散的人海，谁是今生最爱？萍水相逢，是否拥有一样

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张信哲演唱的《太想爱你》，容祖儿的经典老歌《小小》，薛之谦的《动物世界》，莫文蔚《剩下的果实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辛晓琪演唱的《邂逅》。 就是我最寂寞。

去带一揽，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，心碎离开，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各自悲哀。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，爱得那么深，于是梦醒了，搁浅了，沉默了，回首了，却回不了身。如果当初再交想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，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，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 最熟悉的陌生人，由萧亚轩演唱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早我们将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，全新演唱的《唱歌给你听》，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， 周传雄《黄昏》，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 许茹芸《独角戏》， 没有星星的夜里， 张浩哲《你就是阳光》， 你就是我的阳光， 孟庭苇《秋天的眼泪》， 天真的没有你， 王凯芹《青葱岁月》， 可想你我同回忆这阵子， 王菲《红豆》，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 刘德华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》，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， 林忆莲《至少还有你》，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 周华健《朋友》，容祖儿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，刘若英《为爱痴狂》，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